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什么是首先的？什么是末后的？什么是为大的？什么是为小的？什么是强壮的？什么是软弱的？今天崇拜里面的三段经文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主要的经文《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到三十七节，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这段刚好可以分成三个小段。在第一小段里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耶稣是伟大的呢，或伟小？他是强壮的呢，或是软弱的？他是首先的或者末后的？或许另外也可以问，耶稣的伟大，他的强壮，他的首先，跟他的伟小、软弱与末后的关系是什么？好，在这整段经文的中间，我们学到耶稣的门徒在路上的时候是在彼此争论谁伟大，但他们中间真的有人是伟大的呢？或者他们都是伟小的？真正的伟大是什么呢？真正的伟小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耶稣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先看这经文的第三小段。在这段里，耶稣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一位小孩子是伟大呢，或者伟小？是软弱或者强壮？是首先的或者是末后的？好，这是简单地看这段经文的三部分。第一部分都每一部分都谈到，或是强壮首先于伟大的，或是软弱末后于微小的。有耶稣，有耶稣的门徒，还有一位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就换到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从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这段经文又在谈先知耶利米自己的情况，但是他又在预言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第十九节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它的命不再被纪念。这段经文的确在预言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会惊艳到什么。当然，这个也就是耶稣在我们马可福音的经文里面他自己所预言要惊艳到的，他将要被杀的事。当时耶稣真的像一只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真的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了。那么耶稣当这样一位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是软弱的吗？或是强壮的？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书信，从雅各书第三与第四章。这整段都跟耶稣的门徒彼此争论谁伟大是非常有关系的。比如说一开始三章十三十四节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但你们心里若怀着恶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四章一节也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呢？耶稣的门徒 就有嫉妒与纷争，他们就是在征战与斗殴，他们都在争论谁伟大，连一点都没有智慧的温柔。那么从这段雅各书的经文，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当人像耶稣的门徒那样子争来争去，都觉得他们比别人大的时候，这是不好的，这是犯罪的。在上帝的眼里，这绝对不是大，乃是小；不是首先的，乃是末后的。雅各书四章六节总结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微小，甚至世界所看起来是软弱与末后的，这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乃是真正的伟大、首先的与强壮的。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说的，他告诉门徒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上帝的价值观跟世界的，跟我们最信的，真的是刚好相反的。是的，耶稣就接着对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接待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接待小孩子好像是很小的、很软弱的、很末后的事，但耶稣说，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在接待圣子耶稣与圣父上帝了。这是非常大与强壮的，真是首先的事。这真是颠倒我们自然的想法，一个小孩子原来背后是那么大的。若回到雅各书一下，最后一节第十节类似地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耶稣的门徒的问题都是我们每一位的问题，我们不一定会说出来我们如何比别人好、比别人大，但是至少在我们心里，我们一直在做。首先，我们跟我们家人比较，你如何比你兄弟姐妹好，如何比你的孩子好，甚至如何比你的父母好。我们跟我们的同学也会做比较，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或同类行的人也会做比较，我们想啊，他怎么那样做呢？如果我自己做就会好了。即使我们偶尔承认别人比我们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替自己找借口，为什么他这方面比我会啊。你现在看到吗？你越夸你自己，你越把你自己膨大的时候，你就是越小。我们就像一个气球，我们吹得越来越大，但是里面是空空的，只有空气而已。它一碰一支针就爆掉了，没了，因为它本来就是没有真正的内容。我们可以继续用这个比喻，这支针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今天早上就是要透过他的律法来爆掉我们的自大、我们的骄傲，让我们变成没了。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在我们里面本来就是没有真正的内容，只有我们的罪而已。当雅各书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好，我要好好的努力谦卑起来，不，这样做还是在试着捧你自己变成很大的谦卑。在主面前自卑的意思，乃是让上帝律法的针给你爆掉了， 强迫你不得不承认你不是谦卑的。照样，当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如果好好的很认真地当一位谦卑的人，你就有资格用得着医生。不是，意思乃是说，当你被爆掉了，在灵里破产了，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依靠是医生给你救命。那你今天早上可以这样承认吗？承认你根本没有谦卑，你心里还是充满自大骄傲的态度。如果上帝的律法在你里面产生了这样自卑情况的话，那就感谢主，因为上帝的福音接着就是要给你升高。是的，其实在今天的崇拜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已经借着福音给你升高了一次。上帝透过我这一位牧师赦免了你之前所承认的一切的罪。等一下在圣餐里面，上帝当然又要给你升高一次，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那么上帝是凭什么在今天的崇拜中这样给你升高呢？在之前赦罪的时候，我就说全能的上帝出于慈悲，以赐下他的儿子为你们而死，并因他的缘故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是的，因为上帝儿子的缘故。上帝的儿子就是那位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位，首先的最强壮的最大的那一位，但是他也是为你而死的。是的，他就是成为末后的最软弱的最小的，因为你我的罪都在并且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都在他的身上。腓立比书说，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但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的，上帝的儿子本来就是上帝，但是他卑微他自己，他根本不需要那样子，但是他还是卑微他自己，成为人，又担当我们的罪，因此他就卑微一直到十字架去。那十字架的位置本来就是我们罪人的位置，我们卑微的罪人才配得在那里，但是耶稣代替我们被挂在那里，彻底忍受了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包括灵魂的死，与父上帝隔绝了。这又可怕又奇妙，但是因为耶稣那样做，这样就是好好顺服父上帝的旨意，卑微地救赎我们，所以父上帝就将基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是这样，上帝的儿子本来就是最高，对不对？但是他卑微他自己，到了最低的位置，十字架上，因此父上帝把他又升到最高的位置，现在他也当人在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上帝的儿子加上了一个人性，现在他当人也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所以我们这些当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已经被升到那同样最高的位置。是的，雅各书，当雅各书说主叫我们使，就是使我们升高的时候，这意思不仅是他赦免我们的罪而已，虽然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包括我们真的升高， 基督自己在，就是我们真的升到基督自己的最高天上的位置那里去。圣经说，借着洗礼，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以弗所书第二章甚至说，上帝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目前，这当然只是凭着信心，还不是凭着眼见，但是这还是一个事实，我们在那里，并且将来有一天基督会再来，为了把我们眼见的身体带到他天堂的家里去。他现在就是在那边给我们准备地方了。在你自己，在你的罪里面，你是软弱的，是微小的，幕后的。每一次我们骄傲起来，跟别人比较起来的时候，这就再次显露我们这些罪人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上帝的儿子怜悯了我们这些自大的罪人，虽然他从永远就是最强壮的，最大的，是首先的，但是他为我们罪人的缘故成为人，并担当我们罪人的罪。他成为比我们还要小，还要软弱，比我们还幕后。但是十字架、死亡、魔鬼，我们的罪都不能胜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反而胜过了这一切的，并升又升到天上去。借着你的洗礼，你这一位基督徒就是与耶稣同在。耶稣在哪里，你也在那里。耶稣的得胜也是你的得胜。是的，在基督里，你已经是强壮的，是伟大的，是首先的。在基督里，你什么都不缺了。所以你现在根本不必那样跟别人比来比去，你根本不必跟别人争谁伟大，你不必自大起来，因为你在基督里已经是最大的。那么你反而做什么呢？你就接待小孩子，你也就当别人的佣人，服侍你家人、同学、同事，没有关系，你可以当最小的，你可以做众人幕后的，这对你连一点损失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去服侍接待他们，一直等到那一天，耶稣接待我们进入他所给我们预备的家，在天上。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